我们先继续接着讲第九个故事啊，那个，我们慢慢品啊。六祖坛经真的很，我觉得很不容易。那天 Carita 问我说：“哎，他们有个读书会，是不是可以？如果简单的话，从六祖坛经开始好。”我说：“哦，六祖坛经真的一点都不简单。”我说：“六祖坛经，你要能够真的搞懂六祖在讲什么，我说你得会。”《金刚经》你得会，《楞严经》你得会，《法华经》你还得要会，《楞伽经》。我说这里面真的很难啊，这个要慢慢参啊。所以尤其是这个故事啊，今天那个故事不好讲。第九个故事啊，不太好讲的原因是他后来啊，就是一些高人跑来看，就是尤其第九、第十啊，第九是一个高人来看这个六祖慧能，他们两个中间呢、啊、高来高去，而且啊每一个字啊。两边都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哦，所以，我也只能讲个大，就是说讲个大纲。你真的要懂，你还就是说你真正想要去享受它中间的那个对话哦，你得要自己去稍微猜一下。好，那第九是讲什么呢？这边有一个永嘉玄觉禅师啊，这个禅师非常相当厉害啊，他是温州原来是姓戴的啊。从小啊，他就学习经论啊，蛮小就学习经论，而且呢，他是经天台宗的啊，学止观的。大家应该大概听过天台宗哦，也是八大禅宗之一嘛。天台宗它是比较是偏重于在讲止观啊，他们那个有个智者大师，他们那个止观是练止观的。那么因看维摩诘，维摩经啊，发明心地。那么这个人呢，也是看。除了学天台宗的止观以外，啊，禅修方面，他还看维摩诘经。维摩诘经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是吧？就是在有一股这个其实禅宗的七大经之一嘛，心经、楞严经、金刚经、圆觉经、六祖坛经，还有一个楞伽经，还有一部就是那个。维摩诘经啊，这个维摩诘居士啊，非常厉害，富可敌国。可是他非常聪明，那些什么像舍利弗啊、须菩提这些人啊，佛陀派他们去跟维摩诘经聊天，他们没维摩诘居士聊天，他们更不敢去的。他们觉得这个居士太厉害了，每次都被他杀个片甲不留，所以这些人是不愿意去的。那小乘人啊，所以有一次维摩诘居士生病，那个佛陀。派那些小乘人，那些没人敢去啊。后来只好文殊菩萨出马哦，才有办法跟他这个对得上话，然后就知道这个多厉害。他不是出家人哦，他在家居士。好，那么这个人呢，玄觉大师就是看维摩诘的这个，他有个维摩诘经嘛，那部经他是发明心地了哦，真的明心见性了，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个历史背景。那么他呀，有一天呢，就遇到了。这个人反正他就自己修啊，就遇到了六祖慧能的一个学生啊，就是一个弟子叫玄策。玄策反正有机会就去拜访他，跟他聊天啊。那么与其那个聚谈啊，两个人聊得也很开心啊。那么出言暗合诸祖啊，这个那么他这个玄策就觉得说，哎，这个人啊是有料的哦，他讲的一些想法啊等等啊，跟这个他的老师啊，自己的老师那个六祖慧能啊讲的其实很契合，所以他就问他说，仁者得法是谁呀、啊？他说，哎，那你呀、啊，仁者就是对方你啊，老兄，这个大哥你呀、啊，是师承哪里呀、啊？这个讲得很好，就是你的这个想法各个方面很好，很到位啊。他说啊，我是听方等经论。各有师承，后于维摩诘经啊，维摩了，维摩经啊，悟佛心宗未有证明者，他呢是看方等时候的那些经论，方等时候的经论呢、啊，不知道你们熟不熟啊？就是我们在讲佛陀是有五十说法，对吧？一开始的时候是说，哎，一开始说，哎，华严时。啊、哦，佛陀一证悟就这个37日，就是得37、21日吧，讲华严经，先把这些菩萨众啊给渡上去，度化了，先让他们成佛啊、哦，至少先让他明心见性成法身佛，之后啊，才真正就是说出来现大比丘，应该也不能这样讲，不能sorry take back，之后呢，他就开始以对凡夫啊。 或对凡夫说法吧，或对小乘人说法。所以一开始讲阿含经，讲苦集灭道啊，讲这个十二因缘，这个是第二时期。到第三时期是方等，方等呢，就是说佛陀啊。要其实要跟你讲最终最终的那个法，前面一大清早跟你讲，你听不懂哦，所以他得先跟你前面做铺陈。我就像说，他要教你高等微积分，第一天就教你高等微积分，那幼稚园的小朋友怎么听得懂？没办法，他得先从加减乘除啊，可能再教你一个什么线性代数，之后啊再教你什么微分方程、微积分、微分方程等等，之后。哦，教的最后，我想要教你高维，哦，是这样子一个概念，所以要慢慢循序渐进。所以他讲完阿含经，讲方等，方等的时候呢，已经希望这些小乘人啊，能够回小向大，就说，哎呀，我不要再修小乘了，我能够往大乘的方向走。所以方等是在中般若后下在之后不就般若了吗？所以方等是介于小乘跟般若，般若是整个大乘嘛，般若我们现在。这几年学的全部都是般若，对吧？就是禅宗这一派。那么所以方等是连接这个小乘跟大乘中间的一个时期啊。那这一段时期里面，就是维摩诘居士啊，扮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他呀，在这里面就是说大显功德庄严，大显神威，让这些小乘人看说你们学小乘是不够到位的。那么他以自己啊，就是让他们能够让他表现出这个大乘的这个能够，哇，我的这个你说讲神通，我的神通那可比你的高多了。你讲功德庄严，你们也只是涅槃寂静，我这边是真的是功德庄严，所以就让他们能够吸引他们能够回小向大，这是方等这一段啊，维摩诘居士，那么维摩诘经或他这边叫维摩经是这样子的。那么所以啊，他说。他最后啊，小乘的看了那个方等看很多，最后他看《维摩诘经》开悟的。那么这个玄策就问他说：“哦，那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自己开悟了，他觉得，但是没有老师为我授记。”那玄策就跟他讲：“威英王啊，威英王是一个古佛啊，很久以前的古佛。他说威英王以前。”哦，他说可以，你可以说你自己明心见性了，可以自行宣告当选，自己宣告自己明心见性了。但是威英王之后啊，他说无师自悟啊，竟是天然外道，就是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说具德的上师能够为你授记的话，哦，你不见得一定要听他讲，但是至少。你要能够说有人为你授记，为你印证，对吧？说，哎，你真的是。真的明心见性喽，他说如果没有，都是一些外道哦，自己说自己很厉害。那么，所以他说啊，那这个人呢、啊，这个玄觉禅师就说，哦，那我希望你能够为我，那你能不能为我正，就是说为我授记呢，或者能为我这个，这等于是印证呢？那玄策就说我不行啊，我这个讲话，这个人为言轻啊，就我没有办法。但是呢，曹溪啊，就说他自己的老师有个六祖大师啊，四方云集，那病逝受法者。那么如果你过去啊，能够我能够陪你一起过去啊。如果你想去呢，我就陪你过去。他说我这个老师啊是非常厉害的啊。那这个时候啊。那个人就说：“哦，这样子。”那他说：“好。”那这个人，那个玄觉呢？是不是玄觉？对，玄觉呢就说：“这哎，等下，对，玄觉禅师，另外玄策，玄觉禅师就说好。”那他就随着这个玄策啊，就来到去参拜六祖坛大师啊。那么他到的时候呢，很有意思。他怎么做呢？他绕师三匝，正席而立。哦，他呀，你要一般的人到那边之后，就跟老师磕头。那这个人不是。他到了以后啊，就绕着老师啊走三圈啊，然后就正席，那个席就是他席杖，就他就拿那个拐杖啊，就把拐杖钉在那个地上，就站在那里，就看着六祖禅师。那老师说什么？他说：“伏沙门者，具3000威仪8万细行，大德来自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啊，那老师就说：“哇！” 这个沙门啊，这些和尚其实是有很多戒律的。那个三千威仪八万细行，我们就不细讲了。他就是说有各种的戒条啊，那么有你参拜老师，有参拜老师的戒律啊等等。然后之后呢，你有了这些戒条啊，就可以生威仪等等。这个我们不说了。那么他说你是谁呀？怎么这么的轻慢？看到这个其他的师父啊，也不知道顶礼。那么这个觉啊，他说什么呢？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哦，他说什么？他说，哦，这个生死啊，这个他说，其实他的每一句话，我说难讲的地方，就是他每一句话都有好多不同的意思。其实他就是说，生死这种事情哈，迅速无常，就是说，哎，生死很难讲的，一瞬之间呢，我现在花时间跟你顶礼啊，我顶礼的时候忽然死了，那不就没有机会被你受记了吗？哦，所以啊，所以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啊，哦，这个是这个，所以是这么讲。那老师就说，哦，这样子啊，既然你那么担心的话，哦，何不提取无生了无数乎？那如果这个样子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当下直取呢？这个体啊，它每个字啊，这个慢慢往下讲，它每个字就是有不同的意思。他说：“何不提取无生了无数乎？”他说：“提取是什么意思？就是直下会取，当下证悟。你为什么？那你不就当下证悟嘛？无生是什么？就是那个《楞严经》里面讲的一切法无生，根本东西根本无生。那你证悟了不就结束了吗？你为什么不提取无生，当下证悟无生，对吧？你就等于说当下就证悟你无那个如来藏。”啊，这个，那这样子的话，就了无数乎了啊！你可以先在这里啊，你可以先解释成，那不就解决了嘛？解决无数就是你这个生死无常迅速的这件事情了。哦，但是你要体跟了这个到下面一段，他又到等到对方接下来的时候，他那意思又不同了。他说你为什么不提取无生了无数乎？当下直取。那个当下证悟，当下见你自心本性，对不对？当下证悟无生，你不就解决了这个无数？你也不用担心无常迅速，你就马上超脱生死了，你这生死就立刻解脱，对吧？然后呢，这个对方说什么？这个对方就说体即无生，了本无素。哇，这个人就对了。那这个前面老师所讲的这个六祖所讲的体是。就是体啊，你就当下直下会取，当下证悟。但是这个人呢，把体啊又转了一下，他说这个体啊，体其实就是这个玄觉，他就说体其实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体也可以当真如本性啊，对不对？看你怎么去解释啊。体即无生啊，真如本性其实当下就是无生啊，我还需要证什么？我不需要证的，我了本无数，真如本性当下这个体就是真如本性本来就是无生，而且我真如本性我们本来具足，没什么好证的，所以呢也没有什么素或不素的问题了，没有什么证或不证的问题，更没有什么证得快或赶快证当下直取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你这两句你看你一定要把它都。这个就是他们禅宗高来高去的地方。同样一个字，我讲是这个意思，你讲是另外一个意思哦。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对话，你要自己去感觉，你要自己去参。老师就说：“哎呀，如是如是，很棒哦，你讲的是啊，那就等于讲如是如是的时候，其实就是给他证悟了，就是基本上你搞定了，厉害了哦，如是如是。那么玄觉啊，这个时候被受记印证啦，那。”这个最重要事情解决了，这个时候他方具威仪礼拜，这个时候他才开始跟六祖慧能真的行这个正式的礼拜啊。那么礼拜完呢、哦，废话不说，须臾告辞。哎，他这是赶到那边去，两个对话之后呢，就要走了啊。那老师说什么呢？老师这个时候啊，六祖慧能这个时候继续看看啊，受记之后呢，看看他有没有给他，就是有没有受，就是说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再继续参两家啊。他说反太疏忽啊，那六祖慧能说啊，现在就走啦，是不是回去的太快了？那这个人呢，怎么说呢？他说本自非动，岂有速也？ 六祖慧能跟他说：“你回去，现在就回去，太快了吧？如果今天是我们站在那里，可能会说：‘哎呀，时间不早了，还要赶车呢，不快不快了，得回去了，是吧？’可是你看这个玄觉，他说什么？他说：‘本自非动，其有素也。’我是不是如如不动？我的这个如来藏，我的真心本性，我原本具足啊，我的尽虚空遍法界，从来没有动过啊。”哦，我没有动过，怎么会说我去得很快呢？是不是？我都没有来过，怎么说我回去得很快呢？没有来啊，我没有来也没有去啊。这个地方就已经是很高了啊。我相信我们不会这样回答，我们这是说该车最后一班车快没了，我们得回家了，赶快走啊。好，那你看这两个人，大师六祖说回去太快，玄觉说。根本就没有来过，怎么会回去？怎么讲到回去呢？更不会讲回去的快啊。那么本自非动哦，就我如来藏性如如不动，从来没有来过，非动哦。那老师看他这么讲，哎，那有意思了。六祖就说：“好，你这么讲本自非动是吧？那我就问你，谁知非动啊？这个时候你不能找他道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跟他讲说。”哎呀，那如来藏不动啊，那个是如来藏不生不灭啊，这个不静不动不静啊，不来不去啊。那么这个我知道如来藏不动不静，那完蛋了啊，本自非动。那这个时候又调他说，谁知非动？是谁呀？是谁非动啊？那谁知道是谁非动啊？是不是？那对方又怎么答呢？对方说。我没有说什么动跟不动啊，我就说本自非动啊。至于你说谁知道非动，谁非动，或者是谁知道谁非动这种东西，是你自己自身分别。他说仁者自身分别，他说是六祖大师你自己生分别心，我可没有这个分别心，我就是本自非动，也没有谁啊，也没有谁知，也没有谁所，也没有谁能，也没有谁所，也没有谁知道。是你自己生分别心，但是你别觉得说他好像是不礼貌，其实这就是他们这个通过这个禅宗这一脉，他们这些老参门中间的对话，说是你大师你六祖大师您自己生分别心，你如果这么问的话，那是你自己生分别心。哇，那老师就赞叹他啦，老师这时候赞叹他说什么？汝圣得无生之意。哎呀，那你这玄觉大师，你厉害啊！你还真的了解了无生的意思啊，万法本无生的意思，无生之意啊。也就是说，你真参透了，你真的是证得了、证悟了，没话讲啊，这个很厉害。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是怎么回答，我们一定会说：“哎呀，不好意思啊，那个真是哪有这个没有，还是斗祖大师您厉害，是不是？”我们的话一定是这么回答嘛。那这个玄觉怎么说？他说：“哎呀，无生其有意。”这个时候他就厉害了，因为如果他像我们这样回答，或者说是啊是啊，我是的确懂得无声的意思，那就完蛋了。那你又落入了无声还有意思呢？也就是说，无声其实原本具足，这就是我们原本具足的光明智慧，我们原来就觉知，所以我们本来也没有不知，所以既然本来没有不知，也没有什么知的这个概念在里面。哦，无声其有意，所以他说。其实无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如果它有个特别的意思，又是外来的，那么又是我特别去理解了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肯定不有不理解的时候，或者你曾经不理解，所以呢，这又堕入二元。所以他说无声也没什么意思啊。那老师就说无意，他说你看啊，无声其有意，这个地方你要连着看呢、啊，再讲一次。汝甚得无声之意？哇，那你特别了解无声的意思哦。这个地方的这个意呀、啊，还当意思讲。那么对方就回答什么？无声岂有意也？无声哪有什么意思，对吧？哪有什么了知、觉观等等这些东西没有在这里面啊、哦？不需要，我原本具足，不需要再去观，也不需要再去证悟，也不需要再去了解。这边的意啊，都还当意思的意思。等到下面呢？无意谁当分别？现在六祖慧能又转了，他把意呀、啊、不再当这个意思来讲，他把意啊当做我的那个心意识了，就是我的觉知了，我的觉观觉知等等。他说，如果你没有能力做觉观觉知，或你没有这个意识的话，那谁有办法对外境做分别啊，或对一切东西做分别啊？哦，那这个时候对方又接着他讲哦，说分别亦非意。 就是说，你这个分别啊，真正的分别啊，其实也不是我们的意识心，真正的分别，其实就是说，怎么讲啊？我们凡夫是用意识心在分别啊，所以我们说，哎呀，你没有意的话，你没有意识心，你怎么能分别呢？这是凡夫的境界，圣者的境界呢，其实分别，他所谓的分别是在止中去观察，在定中去观察，所以他此分别非彼分别，他是事法平等，无有高下。所以我的心啊，其实没有在分别，我的分别亦非意，我根本没有这个分别的心。但是我会观察，如果对佛菩萨来讲，我会观察众生他们的因缘啊，他的根性是不同的，在相用上面是有不同的，我用不同的方法去度化他们。但并不是说我对他们大小眼啊，我看得起谁，看不起谁，觉得谁好谁坏，绝对不是这意思。那个是凡夫，那是二元，是凡夫的意识，第六意识在做分别。但是，真正的这个圣者的那个分别是说，看不同的因缘，不同的这个根性在做不同的法门施设，在度化众生。所以这个所谓的这边的分别，那绝对并非意，绝对不是我们意识心所出来的。哦，所以这个地方啊，你看他难的这一段，我当初自己在看的时候也有点昏头，就是说，有点难呐、啊，因为它每一个意，每一个字，前面一句跟后面一句，它解释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你就要慢慢的去参，他们俩就互相用那个字啊，那对接下去啊。所以这个时候啊，老师就说哇，那真的这个人是完全参透，非常厉害的哦、啊。他说，哎，那你就留一宿吧。这个时候就整个师生，就是说这两个人的对话，这两个大师的对话已经结束。他说你留一宿吧，哦、啊，所以那个人也就留了一宿。啊，所以呢，后来的人呐、啊，就有在讲这个叫做正道歌友吧，这整个事情做出了一个有点像这个歌词啊。那么后来流传于后世啊，所以这两个人呐、啊、的对话就是第九个故事啊。所以要慢慢这个有点难，我觉得这有点难，因为前面跟后面那个字完全都是同样的字，但它一转就完全用不同的方式来去诠释跟理解。但是总之啊，你看那个禅宗啊，他的禅宗真正他们那些老禅宗厉害，就是说你啊要不落文字啊，而且啊真的就是说，你怎么去你他到最后啊，其实真的是很难用文字去形容吧，这么去解释好了。就像之前那个姚汝刚讲说似一物即不众，就是这句话。真的是你用什么来说？你只要一堕入文字语言，就没办法了。所以你看，它每一个字，最后它又可以转，又转到别的字上面。哦，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是第九个故事。那么我们继续接着，其实还有第十个故事之下，后面几个三个故事就非常容易。我觉得我们今天是可以把第7品啊给结束掉。第十个故事呢，就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叫做智黄。他呀是之前啊是参，他是有参过，就是应该是有跟过五祖啦，啊，五祖忍和尚、弘忍和尚。那么他说自谓他自己觉得啊，他已经这个也是这些人都自行宣告当选，自己说自己已经明心见性了。那么他呢就那个安居常坐20年。哇，自己就等于说是找了一个地方啊，就清修啊，自己在那里修禅修了20年。那么他的其实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玄策啊，碰到玄觉大师的那个人呐、啊，那个玄策是他的师弟吧，应该是他的师弟啊。那么师弟呢，就反正走游四方吧，大概也是到处去认识一些能能贤士。就到了和硕这边来，哦，那么就听到文黄之名啊，就问他说，哎，他说，他就问他说，你在这个地方干嘛？哦，就反正就见到了这个智黄吧，两个人师兄弟就见面了。他说你在这干嘛？那是哦，他说我在这入定。啊、哦，你看他讲的这两个字哦，那个智黄就说我在入定呢啊、哦。这个玄策，因为他跟着六祖很久了，他的功夫非常了，也算是很了得的了啊。他说哦，这样子啊，他说汝云入定啊，唯有心入也，无心入也。若无心入者， 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因何得定？若有心，这个有心，他到他哎不对，他这个是应该是入，他这边写的哈，这边他这个字打错。若有心入者啊，这个一切有情含事之流，亦应得定。就他说你入定啊，他说你是有心入还是无心入？哦，你入定了，他说你入定嘛，你进入定中啊。他说你进入定中啊，是有心入定呢，还是无心入定？也就是说，哎，请问你在定中啊，你到底现在是有见到自己的心，还是没有见到自己心？就是你这个心啊，是有作用还是没有作用？就这么问他哦。你在入定的时候，你有没有心？如果这个赤黄说，哎，我没心，我的心事是不作用的，没有心的啊，就入定之后就没有心了。那这个时候他，那不就是所有的那些无情的这些草木、这些石头啊，那个草木瓦石，所有一切无情，不就是都在入定之中了吗？你入定如果就没心的话，那些草木、所有瓦石都在入定啊。那如果你说你入定的时候是有心，啊，如果有心的话，哎，那所有的这些有情，任何有心的人都会说，哎，我有心我也入定了，啊，这个是玄策在 challenge 这个智黄的事情。他说：“那你入定了啊？你现在入到定中去。那请问你现在是有心无心啊？那这个智黄怎么说呢？智黄啊，他说我正入定时啊，不见有。他说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无之心啊。我入定的时候可没见着什么有心或者是无心哦。那这个玄策就，所以这个人就是表示自己很厉害啊！我这个是空性啊，我没有什么有心，也没有什么无心。那么玄策怎么说呢？他说不见有无，不见有啊，就是说你没有见到，或者说你现在基本上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你没有这个，你不见有，就是你没有见到啊，有无之心即是常定。他说，哎，我告诉你吧。你不是告诉我你现在没有所谓有心，也没有所谓无心吗？他说：“你知道吗？没有所谓有心，也没有所谓无心的这种叫做常定。这个常定是很厉害的哦，就是说你就是入了这个是在大定之中，你没有什么出入的常定。常定我们讲的那种楞严大定也是常定，就是其实佛陀真正入定之后，他是没有出过定的。”所谓出定是他的那个相用啊，他那个色身啊，好像是出来，但是事实上他的那个法性，他的那个佛性法性啊，他一直在大定之中。你要去了解，一个是你的体性，一个是你的相用。所以他说你没有有无之相的话，那你是入常定了，你根本不会什么出定入定，何有出入？你那就没有什么出入了。若有出入，就不是大定。你刚刚告诉我，你入定表示你有出定的时候，你有入有出。他说这个不是常定，所以我才问你，你是有心无心啊？如果你告诉我你没已经没有了有心或无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话，那你入的是常定啊，哦，不是那个出定入定哦。他说，所以呢，那个智黄一听呢，哎，黄无对。那讲不出话来了，对呀，我自己是入定啊，那有的时候出定啊，那是哦，要是有心无心都没有，已经超越有心无心，那是常定，自己答不出来了。好了，那过了一会儿呢，他就问说，你的老师现在你跟谁呀？哦，你现在是跟谁学法呀？那个玄策就说，我现在是跟着那个曹溪的六祖慧能在学法。哦，那个他说哦这样子啊，那个智黄就说哦，那你能不能呢、啊？他说六祖以何为禅定啊？因为他自己就在20年都在修禅定嘛，也以为自己已经出师了。他说那你先随便问问我都答不出来。那请问你的老师是怎么教禅定的、啊？那他的禅定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叫做禅定？啊、哦，那个玄策就说我师所说啊，就跟他解释咯。他说我师所说啊。妙湛圆寂，挺用如如，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声，离声禅响，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末。哦，这个亦无虚空之量，这个地方啊。 比要稍微参一下哦。这一段呢、啊、是在讲六祖慧能，他说到底什么是禅定？这个禅妙湛圆寂啊，体用如如，你看妙湛圆寂肯定是在形容我们的如来藏啊，就是在讲我们的如来藏啊，这些字啊妙啊，这个是原本具足。啊、哦，或者说你这个超越文字语言，超越二元，已经不是我们所能形容，可以人类语言所形容，这所有的都是有妙的这个意思。湛呢是光明清净，是不是那个？所以你看这所有的字，你到学到现在这么多年，你大概看了，你都要有点觉悟啦，大概知道什么意思。这个圆肯定是圆满嘛，而且呢圆融，圆融圆满这种一定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而且是周遍法界啊！所以对你学到现在这个这些字的意思啊，是在讲它的这个我们的佛性，我们的法身，你就要有感觉的极净极灭。这个极是什么？绝对不是枯极啊！啊，这个是空极，是说所有的烦恼啊，所有的这个迷惑都止息了，在讲我们那个法身的状态。那么体用如如，而且呢是体用一如。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随缘变现，这个就我们讲刚刚楞严经才讲的是吧，那个清净那个我们的法身呢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现，然后呢应众生心现所资量，就跟你们讲这几句话要背下来，我现在也没看书我也背下来，因为这个东西你在你的脑海之中你真的真的很好用，你平常甚至你禅坐几分钟你都可以就去悟一悟这几句话哦，那所以他就跟你讲，其实这边就在讲如来藏，极而常照，照而常极，讲这个是性相一如啊、哦。那么而且就告诉你了，你看五音本空，六尘非有，这个是不是就是五蕴？是不是五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呢，五色声香味触法，不就是这里吗？是不是？而且啊、哦，不出不入，不定不乱。这个就这两句是什么？把你二元破掉，没有所谓的出入了，也没有所谓入定。你才讲入定、出定，你这就在二元之中，还有入出嘛。而且你入了之后就定，出了之后就乱，这全部都是在二元里面。他说，真正的如来藏，真正的常定，没有所谓的出跟入，也没有所谓的定跟乱，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我们细论。啊，这个像这种名词细论什么的，现在到现在应该都清楚了。那楞严经经常讲阿难，你这个他说阿难说他不要再学细论了，哦，他要学中道实相。哎，这个全部都是细论，只要是二元就是细论啊。所以他可以跟你讲啊，讲禅呢、啊，现在讲禅什么？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声，离声禅响。他告诉你真正这边讲的所以讲的这个禅性啊，就是禅宗所讲的这个禅心啊。其实禅心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谓明心见性。所以明心见性了啊，这个你见性其实就成佛，也就是你啊已经进入一真了，把二元已经开始破二元了，进入一真了，那法性出来，法身佛成立了，就我们刚刚上一堂课讲法身佛证得了法性。这个你的佛性已经哇证得了，这个时候就叫禅，禅心禅性都可以啊、哦，这都只是一个名词而已。他说这个啊，最主要是无住啊、哦，无住啊，无就你基本上是没有，你不会住在任何一个点上面，你只要住在任何一个点上面，你就是束缚，对不对？他说我跟你讲，你没有什么住在某一个点上面，所以你因为不住在任何一个点上面，连。无住亦不可住，这个就是我们讲你住到你无住到最后，你解脱到最后，你无住亦不可住，不可得亦不可得，不可得。我们说，哎，金经的那个修行法则就是无可得，无亦无可得，不可得。那我跟你讲，它是连不可得亦不可得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准则。那这个时候，你完全的自在了，你。这个东西这在到这个点上面啊，那你是真真正正的心无挂碍，无挂碍故你就无有恐怖点，你远离颠倒梦想，这个时候你是大解脱大自在哦。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你这个整个概念，你说所有的经文你汇合在一起，你知道无住，他说最后啊连禅寂哦， 这个无助到最后什么无助亦不可住，就是你甚至在极灭你都不可住，你要离住，你不可以住哪里，禅极。你说哎呀，我禅宗到最后一切东西不住啊，我极灭了，不行，连极灭亦不可住，连这个地方你都要出来，那才是禅。所以如果你还在执着在哎我入定了，那你根本就没有定，因为真正的定是没有出入，没有定，没有定乱的。就是你身体啊，如如不动，不取一相，不是吗？你那个法性哦，你在那个佛性法性现，你现前那个东西是常，是常定。我们的身体会出入，但是那是一个相用，所以他才说来无所那个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法性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当你真正证悟的时候，真空妙有，其实你那个色相也就随缘变现。但是你的法性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所以是如如不动不取一相，你就把这些金刚经整个要把它连贯贯穿在一起才可以。好，那么他说啊，你这个再来呢，他说禅性而且无声哦，无助，你看他就告诉你真正禅定就是无助而且无声。你要知道所有一切法无声啊，全部都是虚妄显象啊，随缘虚妄显象。那么无声啊，不但你要离相，而且你要离念啊，你要离声，无声对吧？那你而且啊，你要无助，那么你而且要离开什么样的声呢？就告诉你有禅想都不行，你会说哦，那我禅想啊，我要极而要能常照啊，我要能觉观啊，我要怎么样啊？甚至你要告诉自己说，我自己都告诉，如果甚至我有任何的想法，我要告诉我自己，我要那个我心里啊，如果说我还住，说我能觉观。哦，或者说哎，我啊一念不生，如果你自己还在想说你自己一念不生，哦，我这个不着相，我要一念不生，那你还有那一念，你最后那一念还没有解决掉。所以他告诉你，你甚至连最后那个一念不生的念想都不能有。禅性无声，无声禅想，这个禅想就是说最后那个禅定是什么，一念无就无声嘛，但是你连无声的这个想法都不能有。这样能不能懂禅定是什么？禅定是无住，但是你连无住亦不可住。禅定是什么？是无声啊！你最后证一切法无声，念头都不能有，但是呢，你连念头不能有的这样子的念头也不能有。他说：“哇，这样就真的干净了。”这个是真正的所谓他们所讲的禅定。那到最后也一样啊，心如虚空啊，亦无虚空之量。就说你心如虚空啊，但也没有虚空相。你心向虚空，但是如果你心里又有执着，或又有起了一个念想，哇，虚空长啥样？我心如虚空，哇，虚空广大，那个无边际，那你完蛋了，又陷入一个念想了。所以就是真的是说是一物即不作，就是你怎么就已经完全超越语言文字。好，那么这个时候就真的是道可道非常道，只要你能还能说出来的都不是正道。所以哇，这个智皇啊，闻是说啊，那么听到了，真的是我觉得了不起，就跑来就跟着他去参这个六祖禅师大师，说哦，他真的得去参一下这个六祖大师。那去到那边之后呢，那个六祖大师啊，就问他说，哎，他说你来啦，老师问他说你来啦，那么就说哦，那个或者说你是怎么？应该是怎么讲，就是反正六祖大师就说哎，仁者，或者说问他说你来啦，或者说你为何而来，或你从哪里来哦，反正也是就是开始问他类似的问题。那么这个智皇就当然就把发生的事情有跟老师稍微六祖稍微讲了一下啊，那老师就说哎，真的像你这样说的啊，汝但心如虚空啊，不着空见，应用无碍啊，动静无心，凡圣情妄，能所俱泯。你看，能所俱泯很重要。性相如如，无不定时。所以是真的跟他讲哦，就是这个地方呢，老师倒是有真的是跟他讲，他说真的哦，你真的就是虚空，心如虚空哦，不着一物。但是呢，不能有虚空相，也不能说哦，我现在先这个哇，我现在已经这个心如虚空了，这个没有虚空了，这个我见空性啦等等。你如果还有这样子念想，你呀、啊、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状态啊、哦！而且啊，你要能够 这个体用一如啊，这个应用无碍。这个时候我们讲真空妙有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其实你不管是动，动跟静其实是你身体，是我们色相，我们在随着这个因缘在外面。但是呢，所谓无心是说你不起心动念。无心啊，并不是说断灭哦。无心，大家每次一看无心啊，断灭。其实无心不是断灭，无心的意思是说你不再在一个原来已经觉知的这样子的一个觉性上面再去心生分别。所以无心就是说我原来原本具足我这个佛性，我不用在我原来已觉的这个觉知上面我要觉上加觉，头我已经有头了，我头上面为什么要再加一个头呢？再加个头就无明了，觉上再加觉就无觉了啊！你原来光明再要去加光明的话就无明了。所以他说你原来就有觉知，原来就有心，你不用再加心上去了。这个无心是这么去解，你原来已经觉知，你不用再强加去觉知去分别，是这个意思哦。所以你动静都无心，凡圣情妄也没有。所以说心佛众生一体嘛，没有什么凡，也没有所谓的圣，没有任何的二元，也没有能，也没有所，性相是一如的。如果你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如果你做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你就是怎么样无不定时了。那你这样就是你这个时候无不定时也，那你没有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初定或者是入定，你就一直其实是真正的这个定的状态哦。所以他就真正的教他，你时时刻刻都在大定之内，没有所谓的入，也没有所谓的出，没有所谓的定，也没有所谓的乱，你就是无不定时也，无时无刻不在大定当中，跟你的色身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没有所谓的初定入定哦。这个时候智皇真的大悟了，所以他20年的所得心啊都无形象，所以真的开悟了啦。所以他20年一直在追求说他开悟了啊，入定了。那这个时候啊，其实他执着20年，他哇证悟了，这个心也放下了。那这个时候他是真的开悟了啊。这个是第十像，所以第十呢就是在讲，诶，就稍微可以简约讲一下到底什么是禅定。好，然后一真11个故事啊，一真反正就是他那个一僧啊，就是反正有一个人吧，有个僧人啊，就问老师啊，这个蛮有意思。他说黄眉义指什么人得？黄眉义指其实就是那五祖嘛，那个时候不是有这个慧能，又有那个神秀嘛，是不是？他说但不管怎么样，这个禅宗这一脉啊，哦，到底这个祖师爷爷传下来的，到底谁能得到这个心？这个就是说，谁能得到这个得到的道？不是来到这里道，是说谁能得到这个正道啊？谁能得到这个谁得到了？那么老师就说，会佛法的人就得到了。好，哦，这个有意思了。他说，诶，会佛法的人呢，就得到了这个黄眉义指。哦，那个僧人就说，那和尚你得到了吗？你有黄眉义指，你有没有得到啊？老师说，我没有得到黄眉义指，诶。那僧人说，哈，我和尚为什么没有得到呢？老师说，我不会佛法。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这个讲完了，这大家应该会心一笑吧，是不是？其实啊，这就是意思啊，说何其自信原本。本自具足啊，你这个佛法不就佛性吗？佛法佛性本自具足啊，你有没有得到？没有。佛陀就说无有少法可得，在金刚经里面不是这么说吗？无有少法可得，哪有什么得不得到啦，无有无所得，不是心经才说你无所得，无智亦无得，没有可得，能观之智也没有所证之果，没有能，没有所哦，最后连那个佛果菩提心全部唯心所现，哪有什么所得？没有所得。所以六祖慧能有没有得佛法？没有，当然没有得佛法，没有所得。那没有所得，所以自然没有得到那个黄眉义指嘛。但是真正能得到黄眉义指的是真的就是无所得，知道吗？无所得而得啊。所以你知道记不记得金刚里讲， 般若波罗蜜，即是般若波，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般若波罗蜜。真正的空性大法是什么？绝对不是金刚经，也不是楞严经啊，是你心里没有了这个般若波罗蜜，你就真的证得般若波罗蜜了。姚如，如果下个礼拜你有时间，这个你还是帮大家复习一下。我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个太有意思了，这是有意境的。要不然谁能帮大家复习一下这一段？看姚如可不可以？这一段有意思的，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啊，不是你证得了，你是没了般若波罗蜜，你才真的有了般若波罗蜜。你没了佛法，你才真是有了佛法。你没有了这个黄梅意志，你才是真正得到了黄梅意志。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也没有什么能再多说的。你学到了这个点上面，应该懂了。你真正的那个无所得，你才有所得，得而无得，无得而得啊。这个是《金刚经》，我们所以讲说那个入流，记不记得我们说那个小乘出果叫入流，是不是？须陀含是吧？须陀含入流。你心什么时候能入流？你没了入流的心，你没有了入流的意思，你才真能入流。好，所以十一，对不起，你们下一堂课，姚如你负责找人或你自己，能不能把九十十一这三个把它能够跟大家复习一下？因为我觉得连十一那个意境都非常深远。好，后面两个就简单。后面呢是说有一天那个老师啊，他在那个洗衣服，他洗衣服。其实那个地方哦，没有那个泉水。那么后来啊，就他其实那个他们到最后都随缘变现嘛，所以他就这个看到有个地方他要洗衣服啊，就到了那个寺后面那个五里许啊，就这到寺后面的一个差不多才几里路的地方啊，见到山林那个玉茂，瑞气盘旋啊，他那个老师呢就正席着地，就拿那个。在那个拿着杖也站在那边呢，可能敲个地，那个泉水啊就应手而出，反正水就出来了，就出了前面就一个池，全部都是水。他就在那里洗衣服，就跪在那个地方洗衣服，挽衣石上。他说有一天就有一个僧人来礼拜啊，他就不是有一天，就忽然有一个僧人来礼拜。这个僧人从哪里来呢？他说他呀，他是从西蜀人，从哪里？是昨天呢、啊，从那个天竺国过来的。从南方天竺国，他还见了谁？他还见了达摩祖师爷爷。达摩祖师就回到了，应该是回到了那个天竺，回到了印度那边。他说他昨天见到达摩祖师，达摩祖师跟他讲说啊，叫他往唐土，叫他赶快去中国。为什么呢？他说因为那边呢、啊、有一个这个他说啊，我他说当时他自己啊传了那个大迦叶，就是其实。应该怎么讲？这个大迦叶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迦叶尊者或迦摄尊者，迦摄尊者才是真正的禅宗的第一个祖师爷爷，从印度的时候，而达摩祖师呢是中国的祖师，他其实是第几代啊？二十，不知道几代，二十八还多少代？ 二十八， 反正他是二十八。哎呦，你看都真的不能乱讲，对，是二十八，来到中国，然后呢，他是中国的祖师啊，那么他呀。是不是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当时第一堂课的时候有讲，他把那个衣钵啊，还有心法，是不是传给了二祖？对不对？二祖再传三祖、四祖、五祖那个忍和尚，那个或者我们他正就弘忍和尚就传给了六祖慧能，所以没有给那叫啥名字啊？没有给神秀，没有给神秀。哦，我真的开始有点老年痴呆，没有给神秀。所以呢，他说啊，你啊去中国去见这个人啊，去中土啊，去唐土去见这个人，哦、啊，那我把我的那个正眼，这个正法眼藏啊，这个正法眼藏，就是说我的心法，我们传藏这个禅宗这一脉真正的心法传给了这个人，还给了他那个僧伽梨，还把我的那个袈裟哦、啊、传了给他，就等于说有一个衣钵嘛，那么还有心法两个给他就。证明他就是祖师，因为古时候也没有微信，也没电话，那谁都可以说他是祖师爷爷，就必须要有这些东西当做证明。他说你快去跟他沾个礼啊，请他跟你说说法。所以他说我啊，昨天见到了这个那个达摩祖师，今天来见你啊，希望呢那个我能够看看我老那个老师啊，或者我们那个禅宗祖师爷爷的这衣钵。 所以这个人呢，你就知道他也是有那个叫什么，也是有神通的嘛。不然谁古时候怎么可能昨天在印度，今天就跑到了那个中土啊？怎么可能？是不是？他们这也是都是已经高人了，有神足通了哦，就来见六祖慧能。那六祖慧能呢，就出示问说啊，上人公何事业？当然就是把他想要看的给他看完之后呢，就问他说，哎，那你是从事哪一方面的专长啊？也是修行人嘛。他说啊，那个我啊很会善塑，他说我很会雕塑哦。那老师就这个正色就说哦，真的吗？是很 serious 的哦。说心想这个人也是高人嘛。那个我来，他说那你可不可以雕个塑给我看看啊？帮我雕塑一下啊。那个那么，当然那个人呢、啊、就帮他雕塑哦。过了几天呢、啊，那个雕塑就塑好了。那个人真的是雕塑方面是太厉害了。他说啊，这个高可七寸啊，取经奇妙啊。成四师就是哇，雕的是惟妙惟肖啊，那太厉害了。六祖慧能叫他雕他的像，他就真雕出来了。那老师看了之后就笑笑的说什么呢？你呀、啊，只是了解塑性，就你真的只会雕塑啊，不解佛性。这个地方就悬了。所以以后啊，那个以后如果我们碰到那个禅宗的上师，他叫你帮他画张像的话，你千万别画。他叫你帮他雕塑，你也千万别雕塑啊！跟你讲，真的就是不能落一法。他把他雕得太像了，他就完全只是一个匠人呐、啊。说哦，雕得很像，但是他不明白，其实这个六祖慧能，你真的看到他是看佛性，你看到他的佛性，你怎么会把他的这个像给雕出来呢？像雕不出来啊，你见到他的像身体色身，那你雕出来；你见到是他的佛性，你雕不出来。哦，所以我没有，我后来我自己在看，所以那个老师就说啊，你这个反正就是人天福分啦、啊，哦，那么就最后呢还是一样，就把自己的这个他就说你这个，所以是人天福分，不是佛性啊，这个没有办法明心见性。后来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说，哎，那蛮有意思的，说如果他什么都没有雕的话，那老师会不会又说他？着空呢？我自己后面自己在想啊，我那天要讲课，我就复习一下。我就想说，哎，他画的雕塑出来就说他着有，他说他什么都没有的话，会不会着空啊？我就说他应该丢一片叶子在那边，丢个叶子，丢个小草，反正这个万法皆如嘛，哦，小草也是六祖那个生佛那个。心无二无别的，我那个这个是我自己后面自己在想的，就是说，要是六祖慧能，我碰到他，我会怎么做？我的这个就很有意思啊，这个要大家参一参，到时候看看有谁有想法啊。如果今天可能明天下次问问找个同学，如果或等会儿就问问看哪个同学，人家如果碰到六祖慧能叫你帮他塑像或画画，你会怎么做？好，第十三题啊，第十三个故事就有一个，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有一个禅师啊，或一个和尚在卧轮这个地方哦，卧轮禅师就卧轮，他是举卧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和尚举了卧轮禅师的一首偈啊，那么卧轮禅师呢，他做那个偈啊，很有意思啊，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禅宗的故事永远看不腻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卧轮有伎俩。啊、哦，这个他也很作诗，也很有意思。他说卧轮有伎俩啊，卧轮禅师说他自己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啊、哦，就所有都不再起心动念哦，所有这些不着相不着念哇，所有的念头他都可以断掉，对境不起心啊、哦，对着这个外面不但不起心动念啊，就是对着外境不着相，而且不会起心动念，说他自己啊。菩提日日长，他的发那个菩提心啊，他的这个正念真如啊，日日夜夜都在长长啊，都在出来啊，都功夫越来越了得啊。他就把这个诗啊，这个小和尚就或这个和尚就把这个诗念给了六祖慧能听。六祖慧能说什么？他说：“哎呀，这个偈啊，一听怎么样呢？就是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为什么呢？他说：“哎呀，我跟你讲吧，这一个啊是没有明心见性的。”我来讲一个明心见性的诗给你听啊，我觉得慧能真的很厉害啊。他说慧能啊没伎俩啊，卧轮说他有伎俩，那我慧能没伎俩 哦，沃伦怎么样呢？能断百思想。他说我啊，我也不断百思想。那么我对镜呢，心竖起，但是呢，我的菩提有这么长。你能够去体会这两个诗的中间的这个记中间的差异吗？前面那个人啊，就有点像是我们讲的那个神秀啊，这个要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呀、啊。但是慧能说什么？根本就没有明镜，也没有什么台，有什么好擦的？没有东西呀、啊。所以他说我也不会有伎俩啊，我也不需要去断我的什么起心动念的一些想法，我对着镜我每天起心动念啊。但是他这边所讲的起心动念是说，诶，我在行六度，这个不是我的这个佛性的起心动念，是我应对外面的人事物，我的确会要有个不同的这个说法做法吧，对不对？但是我的心，我的这个禅心，我的这个佛性是如不动的，而你的心是有动的。说这个沃伦心有动，所以他才要断他的起心动念。如果所有起心动念都断掉，变断灭了，所以他的这个起心动念，此起心动念非彼心，彼起心动念，此心非彼心。所以他说，虽然我每天日日夜夜对着外面这些人事物啊，我需要这个起心动念，但我这个起心动念是世间的这个起心动念，我要度谁呀、啊？我要看谁呀、啊？哦，这个想法我要怎么做？这个是世俗上面的东西，但是我的真如本性如如不动啊，所以我菩提这么长，你还要日日长？我不用日日长，我原来就这么长哦。所以我真的看完六祖慧能这个谈经，我觉得他太厉害了，我觉得他真的太厉害了啊、哦！他这个真的是没话讲，很厉害。这个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这个第七品啊，算讲完了。哦，对，这个机缘品整个都讲完了。所以啊，我们下一堂课啊，除了那三个小故事复习一下，就稍微讲一讲，或者怎么样一两个都可以啦。如果真的没有人愿意上来讲，姚如你就看，就随便复习一下也 OK。我们就可以跟着讲第八品。啊、第八品就南渐北南顿北渐啊，就是在讲神秀是北渐，那这个慧能是南顿啊，其实渐也好顿也好，大部分人也就是渐，连那个佛陀在法华经里面都说就是渐啦、啊、正常的人没人能顿啊，所以就给你两部曲啊，先出三界再成佛道啊，基本上是这个样子。那么所以你说神秀也很厉害了，他的法门其实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些人啊。那个慧能的法门，那没办法，我们这些人没办法，连佛都说嘛，他说这个你看啊，他说如果我不给那个小乘人，就大一个先出涅槃，先出离啊，先极尽涅槃，让他休息一下再成佛道。他说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有人很太少有人啊，那小乘没有人能够修得到底，大乘也一样啊。大乘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那个净土宗，让你到西方极乐世界稍作休息继续修的话，他说谁呀、啊？谁给你修大乘啊？所有人生生世世就在那轮回，根本出不来，他说没办法。所以这个要见见，就是说不是一步到位哦，那个顿那真的是一步到位，但是他有告诉你哦，法无不同哦，顿法见法或各种法门没有不同，他说是人心不同或人的根性不同，因缘不同，这个地方你都要一定要了搞清楚，法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法都是一样的，是一如的、哦、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